第192集，进宫安置。 还好这样的情况只来回反复了两次，顾元白挺过这找不到点的心慌意乱之后，他已经累得没有精力再回宫。 薛远，朕要安歇。 薛远在他面前单膝跪下，宽阔后背正对着皇帝。 臣带您去。 背着顾元白回卧房的路上，披着月色，星辰仍然繁盛，却没了之前的那些轻松心情。顾元白看他一直沉默不语，突然懒懒地道： 薛九瑶，你胆子很大。 薛九瑶手臂一抖，差点把圣上从背后滑下去，稳住脚步闷声： 你怎么不该说废话的时候废话这么多，该说话的时候又不说话了？ 圣上，我心里疼得难受。 怎么就变成你心疼了？我还没叫疼呢。 他这句话说完，便察觉到薛远的手一紧，就着月色低头一看，薛远脖梗上的青筋已经爆了出来，顾元白甚至听到他牙齿碰撞的声音。顾元白不说话了，他甚至理不清他和薛远如今的关系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等到顾元白被薛远放在了床上，顾元白伸手勾着薛远的下巴： 今日你胆子很大，朕夸你，你就没点反应？ 圣上，臣现在嘴里都是苦的。 顾元白收回手，闭上眼躺在床上。他这副样子虽是刚刚难受过，但眉目之间还是充斥着活人的生气。薛远站着看了他半晌，抹了把脸，给顾元白脱去了鞋袜和外衣，搬来了一盆热水，蘸湿巾帕给他擦着手脚。薛远本来以为顾元白已经入睡了，但在他给顾元白擦着手指时，他突然道： 薛九瑶，朕身子不好。 我知道。 顾元白的声音好像突然变得悠长了起来，又好像夹杂了许多的寒风，同薛远隔着一条长的看不见头的街市走了再久，也好像只走了三分之一。 我不想死，但有些事却不是我说不想就可以。理智点来说，薛九瑶，你最好对我点到即止。 金帕掉在地上，薛远弯腰捡起金帕扔在了水盆里，他沉默了半晌。 什么叫做点到即止？ 顾元白闭着眼，好像没听见。薛远心底的酸涩肿胀已经逼红了眼，他死死看着顾元白，但顾元白却不看他。 你当真是厉害，顾莲，你一句话就能逼红老子的眼。点到即止这四个字我从来就不会写。 顾元白终于睁开眼看了他，薛远腾的起身，神情乍然狰狞了起来。 你活着，我寸步不离看着你，等你要死的时候，我先给自己胸口来一刀，毒也要堵了你的黄泉路。 他转身就走，门窗哐当作响。顾元白愣住了，可下一瞬门框又响了起来，薛远走进来，往顾元白手里塞了一个木雕，又风一般的快步离开。房内终于没有声响了。顾元白抬起手，手中的木雕光滑温润，眉目间有几分顾元白的影子，唇角带笑，衣袍飘飘。手一翻，木雕背后刻着两行字： 仅凭十年，臣为君所授课。此臣奉上生辰礼，往昔。 第二日一早离开薛府时，顾元白本以为薛远不会出现在他面前，但门一打开，顾元白还是与胡子拉碴的薛远对上了视线， 薛远扯起冻僵了的笑，肩膀上浸透一层水露。 社长，臣要进宫。 进宫做什么？ 护着你。 顾元白不由转了转手上的玉扳指，目光在他脸上打转，又从他的胡茬和眼底青黑上移开。 要俸禄吗？ 圣上管吃管住就行。 跟着。 出宫的队伍里又多出来一个，薛远将长靴裹紧，腰间刀剑整好，重新入了贴身侍卫的队伍里。他看着顾元白的背影，眉目压低，握紧了刀柄。回宫之后，顾元白就将东陵卫叫来，但还未吩咐下去让他们全面搜查寝宫与宣政殿的命令，监察处就有人前来拜见圣上。这批人是从沿海归来，他们被顾元白派遣去探查海盐和池盐一事。在西夏青盐案中盛行的时候，顾元白一直在寻找开源的办法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那就是去沿海周边寻找未曾见过的作物，看看是否有其他州的种子随着海浪拍到了大横边界，或者是被海鸥衔来然后在沿海处生根发芽的东西。若是真的能在沿海发现土豆或者玉米的种子，那当真是大喜一件了。这批人已到沿海有2年时间，这还是第一次回来。顾元白命东陵卫在一旁等待，让监察处的官员上前。监察处的官员行完礼后未曾废话，先禀明了沿海晒盐一事，又将地图交与顾元白。顾元白看着地图上的红点， 这些便是新找出来的盐盐和池盐。 是，臣等在两浙一地山凹处发现了盐湖，经过不知多少年的烈日暴晒，其中的湖水早已干涸，只剩亮如雪片的盐粒。这一处的盐湖有许多，臣等试了一番，正是可以吃的食盐。 天然晒好的食盐多吗？ 大大小小连绵一片山头，那处已托守备军包围起来，细查之下发现山中动物都喜在午时前去舔一座山壁。臣等前去一看，用匕首未曾刮动几下，就显出了污浊颜色的盐粒，再刮几下，里头便是雪白的盐。那些山头隐隐约约有白雪覆盖，臣那时才明白，覆盖山头的不是白雪，而是食盐。但臣等人手不够，只先行回来禀报圣上，还未查探数量多少。 那这些有盐湖的山头？ 是，这些山头臣等大胆揣测，都是一个个大的盐矿。 这个惊喜来得太过突然，顾元白猝不及防后便是喜上眉梢。监察处的人见到圣上这般模样，也心中欣喜满足，又拿出一个木盒来。 圣上，我等从沿海一处回来时，发现临海的富贵人家都喜欢点上一种香料，这等香料香味宜人，还有提神醒脑之效，臣等特意带来以献给圣上。 顾元白欣然应允，让田福生接过，灭了殿中熏香，通风透气之后，点燃监察处官员带来的香料，摆于书桌之上品鉴。氤氲烟雾从香炉之中袅袅升起，清淡而雅致的香味慢慢弥漫。顾元白脸上的笑意却是一顿，最后缓缓收敛，凝成面无表情的模样。随着他的表情冷下，殿中的气氛好像骤然被冻住了一般，偌大的宫殿竟只有这飘渺雾气在随风而动。顾元白慢慢的靠后倚在椅背之上，他喜怒不定的道， 这是沿海来的香？ 臣不敢胡言，这香正是从沿海而进入我大恒的香。 顾元白的呼吸急了一些，他的手已经捏住了座椅扶手，指尖发白，怒火滔天隐隐。 朕知道了，你们一路辛苦，先行下去吧。 监察处的官员面带忧色，极为听话地退了下去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